佢又以子心嘅炎入虚容，四体不言，同于草木，火烧就烧毒，尘无所觉。佢又得火光，就不能消热，纵觉其欲，就犹如着木。此名嘅陈听排四大圣，一向入唇，暂得如是嘅非为正正。不覺正心，明見境界；若覺正解，即受貧邪。以一段經文就係別名法相嘅第七波，名為陳慶入順，焦作都無礙。佢又以子心嘅圓入虛容啊，為又以此嘅子觀圓容不二之心。嗱，虛容咧，即是係空理。咁啊，空故就無障礙啊。可以得到虚空容阔，就名为叫做虚容。咁啊，又圆入虚容咧，系圆入，即是系深入，就系话于此嘅禅定境界之中啦，能够深入呢个真空无碍之理。咁啊，佢哋又以此心系圆入虚容，佢四体忽然同于草木，火烧刀作，即尘无所觉啊，就系由于心心契合，虚容空理，所以外就能忘身心，外就忘世界啊！将尽色因之时，所以四大就非四大，同于草木系无知觉，所以火烧或者系用刀去斩觉啊，佢啲亦无所觉。只是由于深入空理，忘呢个四大身，所以能够得到如是咧，火烧刀作，尘无所觉，如是嘅境界。因为又得火光，就不能消热啊！因为色阴相尽，我相破。既然系忘却呢个四大啦，所以以火烧身之时，佢亦都唔会觉得痛啊！佢话众觉其欲都犹如雀木，咁啊亦都系说明行者在此处用功，即阴相破，都既然系无我执啦，所以能得如是境界。即使用刀咧割佢个肉，都好似雀木一样啊，系毫无所觉。佢话指明佢嘅尘听啊，系。四大聲指就是名警法之由，聽者呢就是除也，即是消滅的意思，就是說明這個行者在正中，他排除四大，但是眾生呢一向都是執四大為實我，咁啊妄心堅固，執著有我，所以你要控下他呢，佢都覺得痛嘅，當然不能用火燒，咁啊亦不能啊用刀嚟到對佢斬，以共割咧，因為佢覺得會痛，就有呢個我執在啊，有呢個色身在，咁啊而家行者在正中，色陰相盡，四大都非我啦，所以火燒刀割都已不覺痛。我話此名咧。即是陳聽啊，排呢個四大聖，佢一向嘅入順，暫得如是啊，就係由於行者在呢個時令之中，佢一向精純修習，心入空理，嗱咁啊，心與空理相應啦，所以身心世界都即皆忘卻啊，以致咧火燒刀割毫無所覺。乃是在禅定之中呢，暂得如是境界，佢就非为嘅正正啊，绝对唔系正人所证嘅不生者。佢不觉正心呢，就未见境界啊。佢若作定之解，就即受群邪，为呢个邪魔啊，有机可乘。佢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不极。不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光，具足七宝光明遍照， 他又见行家知佛如来，就遍满空界，流遍就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就天宫，得无障碍，此名被因以物形想入心，想久法定，就非为正正，不作正心的明见境界，若作正解，即受贫邪。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自明法相。就第八波名为形想化缘，就遍见诸界。佢话又以此心就成就清净啊！话行者又以此嘅止观，专心一意观清净空理。咁啊，由于观清净空理之故，所以诸妄不生啊！能够成就咧，身心都清净，个净心就光洁，就系清明止观个功夫纯熟啊！心服我执系纯一清净心，佢就忽见大地，佢就忽然之间在呢个禅定之中咧，佢见到呢个大地以及十方呢个山河啊，都皆净佛国。咁啊，十国点样清净咧？佢话具足七宝啊，系光明天照。佢又见行家诸佛如来，就遍满空界啊，个流电都华丽。只地若呢个幻见呢方面讲，佢话唔单见到山河，十方国土啊，皆成十国具足七宝光明天满。同时啊，亦都见。在呢个佛国之中，就有啊行家咁多个诸佛如来，咁啊遍满呢个虚空法界啊，处处都有呢个流电咧华丽，即系有嗰啲华丽嘅流电。咁啊下见地狱，就上见天宫，就得无障碍啊！嗱，此地若呢个视线，就话从下睇咧。佢见到个众生响地狱之中受呢个种种苦，若是向上睇咧，佢就见到嗰啲天人啊受呢个种种嘅天上快乐。嗱，咁啊上咧就明景法之上啦。嗱，咁啊向下咧就系说出呢种境界啊所发生嘅因由，个此名系因现嚟形成入心，嗱因。就是欢喜快乐啊，咪厌就是厌恶，是讨厌苦恼。咁啊，此种境界呢个行者呢，佢平常信佛，咁啊亦都学经啊，所以常常睇经。因为常常睇经，佢就喺个经中里边知得佛说净土系如何如何嘅庄严啊，所谓具足七宝就光明遍照。所以心生爱难，嗱佢又在呢个佛经中咁啊闻到地狱受苦啊，地狱个苦痛之心，因此个生呢个厌离啊，嗱咁佢时时心中如是个想念，名为佢哋形想地入心，一想久就化成，嗱因为形想日久啊，呢、这个禅定之中咧。就能够化成啊，如是上来所说呢、这个种种嘅境界，即系下见地狱啊，就上见天宫系得无障碍，不非为嘅正正啊，那就断其妄喜，即系话你见到咁嘅境界啦，你唔好咁快欢喜啊，点解咧？呢啲境界不过禅定之中暂时见到而已。就非是系正性，绝对唔系呢个圣人咧所证呢个不生灭理。佢就不觉正心明见境界，此就断其妄惰，即系话你亦都唔系恐怖。咁啊，如果你遇到咁嘅境界之时，你知得佢系如幻如化，只不过禅定中发现而已。你唔当为啊系圣人所证呢个不。分裂之心嚟到去解咧，就名为佢就善嘅好个境界咯。啊，个若作境界就即受贫瘠，只就断其妄计啊， 他说如果你将此种境界你不知得呢是时定中暂时显现呢，你作为是这个圣人之解呢，我问这个魔有机可乘，你就接受群邪，就为魔所转。我问又以此身你研究深远，不知终日遥见远方，市井街巷亲属眷属或闻其语此名百心疾迫极非出，故多隔见非为正正，不作正心明见境界，若作正解即受贫邪。此一段经文呢就别名法相的第九科，名为疾迫心非出，就夜见远方，各位又以此身就研究深远。咁此行者呢仍然是以此所谓主观圆融不二之心，咁研究呢个禅定呢所谓深入嘅无际，深故就身心世界就不能为外，远故所谓自他远近即答都无为，彼此皆见，故为研究深远。佛不依中夜，就遥见远方，市井街巷啊！嗱，佢在呢个禅定之中，佢忽然之间有一次喺呢个半夜之中啊，佢见到咧好远好远好远嘅地方，佢所见嘅一切咧，好似喺自己嘅眼前。但系佢虽然系好远嘅地方啊，佢见得清清楚楚，亦都如同呢个白昼一样啊。佢话忽于中夜遥见远方，所有街市井巷咧都见得清楚。佢亲属眷属就或闻其语啊，嗱，佢在呢个禅定之中见到呢个远方嘅亲属内外嘅眷属。咁佢或者咧就闻到远方嘅亲属说话，或闻其语。嗱，咁以上咧就明呢个境法之上嘅禅定之中咧，有如是境界咧系发生。嗱，咁向下咧就系、是、解释嘅境法之由啊，即系点解佢有如是境界出现咧？个此由八根就逼极飞出。就故多隔见啊，就系、是、由于用心太过猛烈，所以心光就向外飞出啦，因此能够远光隔外之处呢都变成无所隔外，能够见得清清楚楚，亦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啊！不非为正正呢种境界，只不过在禅定之中。是暂时如此，非是圣人所证啊，一个常住不生不灭之性。佢话非为正性，不不作正心，叫做现境界啊。佢若作正解，就即受贫邪，就为魔所转。佢又以此心嚟研究精极，见善知识，佢形体变异，显选就无端，种种千改。此名邪身，就含受痴昧，或遭天魔入其心腹，就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正正，就不作正心的明见境界。非为正正，不作正心，魔事消撇，佢越作正解，就即受贫邪。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别名法相嘅第十。波名为邪心的含昧，妄见就妄说。他说又以此心就精研究就精极，就是为有以此这个止观圆融啊，不二之心。那么研究研究，即是好好地呢去研究一下，那么一心一意啊，那么禅定精神就深入无际，咁啊约真地约界啊，即皆两无，唯一止观，名为佢就精极见善知识。咁佢在呢个禅定之中啊， 佢見到一種境界，係乜嘢境界咧？佢就見到平常啊，佢自己所親近咧嗰啲善知識。咁又或者咧，見到啊，平常啊與佢共在一處同修行者，佢話見善知識，佢形體就變遷啦。咁佢所見嗰啲善知識，咁啊本來就係中年。但是忽然间就变成这个老人衰迈之相了。或者他见到他的善知识，本来就是老迈之相了，突然间就变了，好像年轻后生了。他或者见到他的比丘变成比丘尼，或者比丘尼就变成比丘，那就叫做见善知识，是形体就变迁。不小选就无端，种种就变迁啦。咁啊，呢种咧变迁嘅时间唔系话好长，于呢个小小嘅时间之中，佢话小选啊，无端咧佢就无缘无故咁啊，能够起呢个种种嘅变化变改，或者男变女啊，或者女变男啊，或者老成少啊，或者少成老。我话小选无端，佢会有种种嘅偏改。咁啊，上咧就明呢个境法之上，咁啊向下咧就系明呢个境法之由。我话此明其心啊，就含受痴昧，在呢个禅定之中，佢正在修行止观之时，佢因为呢个心咧起呢个种种杂念。咁啊，就定中起种种杂念啦，就唔系叫做正念啦，就属于呢个邪念啦。咁就含受呢个痴昧，因为邪心故，以致嗰啲痴昧嘅天魔得以侵入。佢哋话遭天魔入其心府啊，嗱天魔入心，咁啊就为呢个魔咧所转。就被呢个魔咧转咗去啦，咁啊魔咧就变成系主啊，个惑遭天魔就入其心腹，咁无端嘅说法就通达妙语啊。嗱，咁啊平常呢个修定者咧，佢根本就唔会说法嘅，咁啊佢亦都唔通达啦经中呢个第一妙语，但系现在呢魔。是入其心啊！呢、这个魔力使然，令个自自然然咧，唔单会说话咯，而且说得特别好啊！点解咧？佢因为通达妙义啊！咁啊，既然佢能够通达妙义啦，当然就说法就说得啊，非常嘅好啦。嗱，咁如果行者不怕，佢就生个欢喜心啊！咁啊，以为自己咧啊了不起啦！从前我都唔会讲经说法嘅，咁啊，现在我唔单会讲会说啦，而且所说咧都系通达妙义。咁啊，如果你有如是嘅想法啦，咁就入咗呢个魔嘅圈套啦。我话非为正经啊！咁啊，此种境界咧，你系在呢个禅定之中，系暂时如此，唔系呢个圣人啊所证呢个不生灭境。佢话不作正心，就魔事消竭。嗱，咁啊，如果你唔作啊，系呢个圣人所证嘅不生灭心嚟到去解啦，咁啊，嗰啲魔事、嗰啲魔鬼啊，佢就自自然然啦。是会消灭，就是会撤职，是会停止，因为这些纯粹是定中暂时所现，你如果不执着，你知道它是如幻如化，你继续是止观不二，上进修行，那这个种种的魔事的自然消灭。如果你若作正解，以为自己能够无边说法，所谓妙义连篇，咁啊以为自己咧系一个大法师啊，所说咧系前无古人，系后无来者，咁你作如是呢个圣人之解咧， 你即使一念如是个心啊，咁啊个啲魔就有机可乘，你就为魔所转啊！我话即受贫邪。个安啊，就如是十种嘅禅罗现境，就皆是积阴用心加护护念施事，众生幻迷就不自喘量，逢因缘就迷不自识，为缘登性大妄语成堕无间狱。与当依被如来灭后烟末法中宣示施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受缚成无上道。此一段经文呢，就是明的阴境的第三科，名为这个结过劝字，就是结其过患啊，劝阿难以及大局将实所住这种的阴中的境界啊，结出来传示于后世啊，令这个修行者咁啊，在积阴中用功之时，咁啊见到以上种种嘅境界咧，觉悟佢纯粹系呢个定中所现之嘅，系如幻如化，唔好生呢个执着啊，唔好嗰啲境界咯，唔系疑惑咗，咁啊于是就正正式式咧，你系护法，系护人啊，你于是咧将此法门是传于后世，咁就叫做正正积积啦，系报佛心恩啊，佛法安啊。第二是十种禅罗境境啊，即系上罗，咁啊在积阴中修行用功，咁啊发现咧呢个十种境界都完全啊系呢个禅罗止观中所发现。嗱，佢所謂發現咧，唔係話一定次第現，咁啊亦都可以咧前後咧唔一定，啊亦都可以一時發現，亦都可以次第現啊。所以積陰中用功所現嘅十種境界咧，都係在於呢個禅羅用功啊所現嘅境界嚟。他说不是积阴就用心交付啊，就固然之事，为此十种境界都是在一个积阴中用功，先就发现啊，就等于话你唔在呢个积阴中用功，你唔将近破积阴个坚固妄想啦，你就唔会有呢个十种境界现啦。所以呢个十种境界完全在呢个积阴中用功先就发现。嗱，所交付者止观就系正行啊！嗱，积阴就系邪妄。你现在行者发心超出呢个三界，希望得到出世解脱，所以你正在修呢个止观正行之时，你要攻破啊呢个积阴嘅妄想，就好似一个人啊去发兵。要打嗰啲贼一样，但系我哋众生无始时来积阴妄想深厚啊！你想用呢个止观正行攻破呢个积阴嘅妄想，但系积阴嗰啲妄想啊，因为无始深厚之故，佢亦都反攻呢个止观啦。好似嗰啲兵个打贼。那些贼呢他亦都反抗了，要打翻那些兵啊。那么你在这个积阴中所谓玄妙止观用功，就明为叫做真呢。那么积阴的妄想啊，就明为妄啊。那么现在于这个真妄交功之一念啊，就发生以上这个十种的境界。咁啊，众生就幻迷，不自喘量；个逢此因缘就迷不自识，就慧然登性，大妄语成，就入无间狱，就属于结果。嗱，咁我哋上文咧，咁啊，在呢个十正位次之后啊，咁啊，曾经有一段经文，佢话皆以金刚观察嚟移往十种心缘，就系、是、我哋在修行之中。 孤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如空花如灯影如水月，咁等于话不被一切外境所转，自然就可以超凡入圣啦。但系现在话众生就幻迷啊，就个说明众生咧，佢就顽固，亦都昏迷，佢就不易喘量啊。正当嘅修行用功之时，佢自己呢冇呢个真智慧，观一切法系如幻如化，所以逢此因缘啊，佢寻到以上呢个种种境界之时，佢就迷不自知啊！佢唔知得呢始终系呢个定中嘅境界暂时显现，唔系呢个常住之境啊！咁啊，佢就以为呢呢个圣人嘅境界啦。佢话慧言就登圣啊，咁啊因此就大妄语成，就入无间欲啊。咁啊大妄语，咁啊有成就有不成，因为佢本是凡夫，妄言登圣嘛。咁啊大妄语啦。嗱咁啊，如果你说我是圣人，嗱咁啊别人听到你讲啊，佢亦都相信咧你系个圣人。咁啊，当你咧系一个出世嘅圣人啊，咁嚟到供养恭敬你，咁你自己亦都当自己咧系真正圣人啊，你亦都无惭无愧咁啦，好自然咁受人哋恭敬供养，咁啊属于大妄语成啊，咁啊必定就系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嗱，若果你自己话啊，我自己系圣人。但系人唔相信你系个圣人咧，咁啊亦都唔会当你咧系真正圣人，咁样恭敬供养你。咁啊呢个大妄语咧就未必成，只系个人咧系一厢情愿啊。你系大圣人，你系出世圣人，但系对方唔相信啦，咁呢种大妄语咧就可能系不成，咁就唔一定咧。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嗱咁啊，又或者即使有人相信啦，你系个圣人，咁啊佢就最多系照系圣人咁啊恭敬你啦。但系你自己知得，你接受佢个供养之时，你亦生一个惭愧心啊，咁啊亦都未必大欲望已成，唔一定咧堕无间地狱。就唯有啊，你唔系圣人嘅境界，你话你系圣人。咁啊，对方亦都相信啊，你系个圣人，咁啊，当你系圣人咁啊供养，咁你就自己就大妄语成啦，日后就一定系堕于呢个无间地狱中受苦，就汝等当依就如来灭后啊，就依末法中就宣示之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咁啊佛呢就斥令阿难。同埋及诸大众，佢话你等咧就当依，咁啊应当依我佛今日所说嘅上来啊呢、这个释因中用功所言呢、这个十种境界系全是虚妄，只不过咧定中系发现如是境界而已，咁啊绝对咧。就唔系呢个圣人之境界啊！你应该如是，咁啊全是于呢个末世。佢话汝等当依如来灭后，于呢个末法之中咧，宣示呢种道理，咁啊令到呢个末世嘅修行人啊，知得此种境界咧，系定中所言嘅境界，绝对唔系常住真实啊！知得佢系如幻如化，不增不着，唔俾呢个魔所主咗去，唔俾嗰啲魔鬼咧系得其方便。佢话保持受护，即成无上道啊！你要保护加持，去受忍呢个行者，在修行当中啊，唔好俾呢个魔转咗去，直至无上菩提啊！於其中間嘅無諸曲相啊，你若能如是咧， 但是真正叫做护法护人啊，亦都是真正报佛恩啊。不阿难，是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陀中积阴尽者，见诸佛心的圆明镜中的显现其像。此一段经文咧，就别名顶法师上嘅第二科，名为叫做受阴顶，就说明行者止观力强，所谓功行深入啊，佢虽发现积阴用功之中呢、这个十种境界，佢知得佢唔系圣人所证之境啊，知得佢系如幻如化，如不如着。咁就能够消灭呢个积阴烦恼啊！咁啊破尽积阴嘅妄想啦！嗱，咁啊积阴既尽，受阴就得以现前。咁啊又分为三科，初科总是阴相，又分为四科。现在初科结前积阴尽相，就话阿难，比善男子就属于咧有智出尘之人。嗱，凡修行咧，唔一定系男子就可以成功喎。咁啊，善女人咧，亦可以修禅定，咁啊，亦可以超凡入圣啊。因为佛法平等，被一切众生之机。只要你有修行啊，欲想出尘，依法修学，咁就不分性别。只要你真实修行啊，不论男女，同样。可以得到出世解脱，所以善男子呢，咁亦都包括善女人。佢修三摩提，即系正定啊，就系依经所说而修观。奢摩陀中，嗱，奢摩陀，中国话嘅直指啊，译名叫做直定，系三观中之一种。所以圆觉经话，嗰个若诸菩萨十五正圆觉啊。以净觉心系取净为行，咁啊叫做奢摩陀。嗱，咁啊奢摩陀有两种啊，嗱一咧就修个次第三观，即系先空次假后中。嗱，第二咧就系圆融止观啦，即系举一、即三、举奢摩陀，就具足其他二观。所以圆觉经亦都讲啦，咁啊若诸菩萨以圆觉为圆合一切，依诸性相，就无离觉性。此菩萨所名为圆修三种二性啊，系清净随顺，咁啊属于圆融三观。嗱，色阴尽者，咁啊由于你修呢个奢摩陀禅定啊，咁啊色阴中十种嘅境界现前，你都不为佢转啦，咁啊就可以破尽啊。这个色阴的烦恼叫做色阴尽者，那么色阴破，那有什么叫做境界呢？他说见诸佛心啊，就如明镜中就显现其相，此就属于这个色阴已尽。另外见到一种的境界，他说见诸佛心就是见到当人这个本国的真心，此心呢真佛同体啊，所谓真心佛心就无有二心，佢见得咧系清清楚楚。佢话如明镜中就显现尘像啊，我哋色阴烦恼破障，见到诸佛心，亦都系见到自性啦。咁啊，见得清清楚楚程度系点咧？佢话犹如啊，一个人对住呢个镜啊。是见到自己的面手一样，但是虽然你见得清楚，可是呢可见就而不可识啦，属于相似见，非是呢是实见。所谓十方世界诸如来心啊，是于中显现，如镜中像。咁啊，若是望于下文呢，仍然属于呢个观行位啊，因为五阴中。你只是破了一音，尚有啊这个就想行识未破。那么这前识音未破都是如明目日，就处大幽暗啊，一切不见。那么现识音烦恼已尽， 见诸佛心啦，见得清清楚楚，就好似呢个明目人啦，十方洞开，见一切清楚一样。所以破色音与共未破色音嗰种境界系完全不同。各位若有所得，既而未能用啊，佢犹如地厌人，手足软言，见闻不惑，个心速嘅黑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音驱语。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总是音相嘅第二科啊，名为佢嘅正是受音驱语。嗱，咁啊，众生本有个真如佛性，本来就系清净本然，系周遍佛界。咁啊，一向迷故，被呢个五音烦恼所浮，令周遍佛界嘅真心啦，咁啊非局嘅而成局啊，所以五音咧就名为佢嘅虚语。佢话若有所得，就而未能用，嗱此两句经文咧就能够通于上下。若是话通常，即系见诸佛心，就而明镜中显现其象。是可见不可得，可见之故就是若有所得，但是不可得故就已未能用。若是说通下，就是犹如的厌人，手足的软言，就见闻的不惑，心速一邪就已不能动。若有所得，就是如这个手足软言，六根呢是厌厌食形，但为那些厌鬼所压呢就而不能动。那么见闻不惑呢，他虽然在这个房中里面睡着，但外边说话呢他都听得清楚啊，房中之物呢他亦都能见得清楚。不心速的黑邪，咁如果心中客邪呢，咁就见闻就迷惑啦，就唔係见闻不惑喇喎。咁现就话见闻不惑呢，就不能说为心中客邪，所以始终你应该话呢係心速客邪，将呢个心字呢改为心字，叫做心速客邪。咁因为心速客邪，所以这个身就不能动，但是身虽然不能动，但是这个身仍然是了了啊，所以黑邪就即是这个厌味鬼啊，即是专门在人的瞓觉啦，他扎住人哋啊，令人哋不能够喐动，那种就叫做厌味鬼，因为他不是永远啊迷惑一个人。他可以说呢，他忽来就忽去啊，有时迷惑这个人，有时就扎其他一个人，所以叫他做客。第二不能动啊，因为身速客情，所以他的身体就不能够喐动啊，即是被那些鬼扎住啊，他怎能喐呢？那么所以始终手足软言，见闻不惑啊，就譬如所谓若有所得，但身速客邪就而不能动啊，就如同呢而未能用。咁啊，此种境界系叫做乜嘢境界啊？佢话此则名为受音驱语啊，说明呢个受音好似嗰啲厌味鬼。人呢就譬如个行者啊，嗱人如果俾鬼压就不能动啦，就譬如。本有真如佛性啊，为乜受音所局，所以就不能起用呢种境界，名为佢嘅受音驱语。佢话若厌垢铁，就是心离身；反观皮面，就去自自由，无属楼外啊，名受音尽，是人则能超越见局。咁啊，一段经文。就是总是音相的第三科，是原是呢 受音盡上原始呢，即是遠遠咁樣，咁將呢種理論呢高高咁講出嚟，咁佢哋原始受音盡上就係由呢個指貫力破息音煩惱之後呢，我哋第二進一步就能盡呢個受音煩惱。嗱，咁啊呢種講法呢，就唔係話柯南專者有呢種嘅造詣之處，只不過咧佛啊將呢個受音盡嗰種境界，咁啊大慈大悲開示出來啊，令到呢個修行者佢真係在呢個修行過程之中，佢到破呢個受音之時啊，就以此種境界咧唯一的體驗，唯一的證明。若是話遇到此種境界之時，唔好生一個執著，咁就唔會被呢個魔咧係轉咗去。佢話若厭垢歇，就係嗰啲厭離鬼啊，即係專門責人嗰啲鬼啦。咁啊，佢唔責人啦，佢離開呢個人嘅身體啦。咁啊，呢個人咧就得到自由自在啊。所作呢都一切而法皆得自在，那个若呢这个厌鬼啊，那么他不责这个人啊，停止了，那么其心就离心啊，那心就属于这个受心，心呢就是色心啊，那么色心向来为这个受心所执持，那么心就不离心啊，心亦不离心啊。嗱，咁啊，現在受音已盡，而呢個色音脱離，更得為呢個受音執持，就好似呢個責任嘅著鬼啊，佢唔責呢個人啊，佢離開呢個人。佢話反觀就其面啊，就係應上色音若鏡，見諸佛心，如同啊呢個鏡中見群像一樣。嗱，咁啊，現在受音破，佢親見自心啊，就好似個人親自見到個五官一樣，就唔同鏡中咧，只係見其影像。咁啊，虛住嘅自由就無復留外啊！嗱，呢個心如同個飛鳥，呢個心如同呢個木籠啊，鳥俾呢個木籠裝住、困住、困住，就唔得自由啊！就譬如我哋呢个真心为呢个受音所障，咁就不得自在咯。嗱，咁啊，现在受音已破，就好似嗰只雀仔出咗嗰个笼，咁啊得到呢个异生心，咁啊随往无碍，从此海阔天空，高长远近啦，咁无复障碍，明呢个受音尽啦，只就属于受音尽呢个自在境界。他说世人则能超越见渎，那垃圾的身因此起我见，现在受音尽就便能超见渎，属于观音菩萨的耳门圆通之中，就是闻所闻尽。他说观其所由，虚名妄想以为其本，只是总是音相的第四波，另外皆是本为妄想，就是开始这个修行人受音本来就是妄想，因为妄想故所以有生灭，是无常败坏，众生执着以为执我，依起我见，就生起这个见祖心了。那么现在佛以这个妙智力观这个受音所有，属于这个虚名妄想啊，以为其本，因为虚故才能能受，就不同这个色音的失，不同色音呢是实质，就是说明啊，对己能知的名为叫做虚名，所以此个受音呢就以这个虚名妄想为这个受音之本，虚名妄想灭啊，那么受音呢亦都灭啦。那么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啊，向下问唱，扶于明日。